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9集《囚禁二》。冬是越来越冷了，西北大漠频频传来捷报，沈信带领的军队退敌有功，作战勇猛，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。定京城中自然又是猜测，但年底回京，沈信必然又会得到功勋赏赐无数。沈家的荣耀着实令人妒忌，但却都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打拼下来的。如今匈奴未退，周围有邻国虎视眈眈，明其皇室自然是要重用沈家。不过来日倒也说不清楚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历来都是皇室们爱做的事情，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尤其是眼下明其皇室的九个皇子私下里的暗流涌动，也让人不敢小觑。若说定京城中近来有什么热闹事，便是沈家有意要结亲了。不过这事儿不知为何也是传得神神秘秘的，只知道有两户人家上门提亲，一户便是中书侍郎魏家，一户是少府监黄家。这两家全是高门大户，两个少爷也算是青年才俊，和沈家称得上是门当户对。沈月每日还是照常上广文堂，于是众人也都猜测得出来，想必要结亲的定是沈家大房嫡女沈妙和二房嫡女沈清了。关于沈清便罢了，沈妙的身份确实有些微妙，当今五官中唯临安侯方可与之相提并论。不过临安侯似乎是个聪明人，除了皇命挂帅外，一般都固守京城。沈信呢，则是一年到头都驻守边关。有沈信这样手握重权的父亲，沈妙嫁给谁意味着夫家便能得到一门助理，明其皇室的眼睛都在看着。好在如今来提亲的这二人都是文臣路子，和武将打不到一杆子去，并且魏家和黄家都属于名头上好听却行的是中庸之道，暂且没有搅到夺嫡的浑水中去。所以这一门亲事相比较其他而言，尤其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沈妙钟情于定王，实在是显得顺利多了。广文堂中，易佩兰问沈月， 你那姐姐妹妹果真是要嫁人了吗？竟连广文堂也不来了。 自从卧龙寺后，沈妙和沈清都未曾出过府门，更勿用提来广文堂了。沈妙是被禁足，沈清则是要好好的养身子。沈月笑了笑说道， 我也不知，母亲做的神神秘秘的，大约是吧。 不过说起来，你的姐姐妹妹倒还走运。 江小轩想了想， 尤其是沈妙，这魏公子和黄公子哪一位都称得上是不错，怎么就没落到你头上呢？ 沈月扬怒， 可我还想多在府中待几年，嫁人的事儿我可没想。 心中却也是有个疙瘩。的确啊，到了他们这个年纪，定然会开始关心起自己的亲事来的。可是在沈府中，沈妙的年纪比他要小上两岁，如今也定了亲，反倒留下了他。沈清便也罢了，左右都是被坏了身子的人，可知道连沈妙或许都能寻得一门好归宿的时候，沈月的心中是说不出的妒忌啊。大约是见不得沈妙好，尤其是从前样样都不如他的沈妙，如今却有魏家那样的人家主动来提亲，这就意味着承认了沈妙本身还是不错的。若非陈若秋劝他，只怕沈月还会继续钻着这个牛角尖不肯出来呢。 你呀、啊、你， 白薇点着他的额头， 如今年华正好，自然要为自己打算。那不， 他往另一边点了一下下巴， 你觉得他如何？ 他说的方向正对着蔡玲。沈月顺着白薇的目光看去， 彩铃察觉到沈月的目光，转过头愣了一下，竟是不自在地躲了开去。沈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起来，紧紧咬着下唇。从前对自己倾心不已的少年，如今避如蛇蝎，如沈月这样高傲的人，自然能够感觉到受到了莫大的耻辱。彩铃躲开沈月控诉的目光，心中有些犯愁。自从校验场上被沈妙教训了之后，再看到沈妙，他都会有一种不知道为何而来的恐惧，仿佛是天生的对危险的畏惧，让他想躲开沈妙。况且当日谢锦行还似乎为沈妙解了围。蔡玲在定京算是个大霸王，可也横不过谢锦行啊，自然是不会主动与谢锦行作对的。不管当日谢锦行解围是有心还是无意，蔡玲都不会再主动招惹沈妙了。而那一日，沈月自始至终都没有瞧他一眼，也让这个少年一颗炽热的心完全的冷却了下来。见沈月尴尬，易佩兰撇了撇嘴，岔开了话头，笑道： 不过是否再过半月便是你们家老夫人的寿辰，想来我也应当去挑些礼才是。 沈老夫人每年的寿辰都办的是风光无比，这样的排场甚至都顶得上皇室中人了。沈老夫人眼皮子浅，觉得就是寿辰办得越宏大，脸上越有光，每年都会请很多官家人来，沈贵和沈万自然是乐见其成的，这样一来也能让他们与各位同僚更加的交好。这样的寿辰礼自然也是要收的，想来下月办寿宴时易佩兰他们都要在，毕竟每年这个时候名气的稍好一点的官家可都是被沈家请遍了。 对啊， 白薇似乎才记起来， 我差点将这事儿给忘记了，多亏了佩兰提醒我。月儿，你给沈老夫人准备了什么礼呀？ 沈月作为京中的才女，自然每年的寿宴上都能够给沈老夫人长脸。如果说沈清拿出来的是价值昂贵的东西，那沈月拿出来的便是独一无二的精巧。只有沈妙每每送的东西都是让人笑掉大牙。 不过是绣了一幅画像而已。 沈月谦虚道。 你们这么一说我就开始好奇了。 江小轩恶劣地说道。 那你那位五妹妹又会送什么？不会是忙着绣嫁衣而将老夫人的寿礼忘得一干二净了吧？ 一边趴在桌上的冯安宁闻言冷哼一声，起身离开了桌子。易佩兰等人的话也落到了台上正在收拾下学东西的裴郎耳中。这些日子他自然也听到了沈妙要定亲的消息，却有一种古怪的感觉。那少女的眸子如兽一般，这么早就让她潜伏在后宅之中，她会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